第五篇仁爱 第三十一则，爱人者，人行爱之；敬人者，人行敬之。义解：我哋都系生活喺地球村嘅成员，只要系人或者一切嘅众生，包括有情众生及无情众生，我哋都要平等咁爱护佢哋，关怀敬重佢哋。呢、这个就系慈悲。因此，世间所有宗教嘅根本就系仁慈博爱，其目的在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新旧约都讲，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教强调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可知爱敬是人人本具之圣德啊。 故事：平等的爱。英国皇家航空一架由南非约翰尼斯堡飞到伦敦的客机上面，曾经发生过一件真实的故事。一名五十几岁的白人妇女上机之后，发现她的座位被安排在一位非洲裔男乘客的旁边。这名妇人有严重的种族歧视，立即大声叫来一名空中服务员。空中服务员走过来，善意地询问她： 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服务啊？ 妇人不悦地说： 你唔通睇唔到出嚟咩？你哋将我安排坐喺黑人旁边啊！我唔愿意坐喺令人反感嘅人种旁边，我要求换位。 同样系白人嘅空中服务员望咗黑人乘客一眼，和气咁样讲： 请稍安勿躁，今日嘅客舱几乎全满，不过我会去揾下，睇下仲有冇空位。 过咗一阵。他回来跟妇人说： 这位女士，今日所有的经济舱都已经客满，我问了机长，他告诉我商务舱也都全满，但是头等舱还有一个空位。我们公司很少会帮客人从经济舱升到上头等舱的，但是…… 他停了一停，突然转向那位客人乘客说： 这位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拿着你的行李跟着我，头等舱的机位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原本以为会被换到头等舱的白人妇女一听愣住了，周围其他的旅客亦都傻了眼，但是随即起立，热烈地鼓起掌力。客人乘客感动不已，这一名女空中服务员以平等的爱赢得最大的赞美和鼓励。这个世间上没有哪一种人是最好的，也都没有哪一种人是最差的。佛教说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拥有一样的圣灵，不分种族、肤色、性别与年龄，都应该被平等对待。妄加分别好坏，你我不但自己痛苦，亦都伤害到其他人。所谓爱人者，人行爱之，以平等心待人的人，心中必定有爱，如同和风吹拂大地，带给人们无限的温暖。故事：美国史丹佛大学的设立。据讲，美国著名的学府史丹佛大学的成立，是因为史丹佛夫妇为了要纪念已经去世曾经在哈佛读过一年书的儿子。刚刚开始，夫妇两人穿着简朴衣服去拜访哈佛的校长，由于没有事先约好，就直接去见校长。校长的秘书见到这两个乡下佬， 在片刻之间就断定根本冇可能同哈佛有业务来往，因此就告知校长好忙，冇办法接见。但是史丹佛夫妇两个决定等待，等了几个钟头入边，秘书一直不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知难而退，自己离开。然而他们却一直在那里等，最后秘书不得已只好请校长见他们几分钟。校长在听过他们的诉求，想要在校园里面为死去的儿子立一纪念物之后，以轻蔑的口吻讲：你们知不知道起一座大楼要花几多钱啊？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超过750万美元。史丹佛夫人听了之后沉默不讲话，陷入沉思之中。校长却很高兴，以为总算可以将他们打发了。只见史丹佛夫人转向她的丈夫这样说： 只要750万美金就可以建一座大楼，那我们为什么不建一座大学来纪念我们的仔呢？ 她的丈夫点头同意，而哈佛的校长觉得很困惑和混淆，不明所以。就这样，史丹佛先生夫人 Mr. and Mrs. Leland Stanford 离开了哈佛，到了加州成立了史丹佛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来纪念他们的儿子。由于当年哈佛校长的轻忽，无法做到对每一个人恭敬不轻，因而错失了接受大笔捐款的机会。所谓恭敬，就是如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无有不如己者。因为恭敬别人，所以尊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长、特征、面相，因此不轻视每一个人，即使是小孩子或者是年轻人，都会有值得我们学习尊敬之处。凡事先想到我有没有去关心别人，有没有爱护尊敬别人。所谓敬人者，人行敬之。不管别人怎样对待我，我都先要以真诚心去待人。因此尊重别人，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爱护别人，以慈悲心对人，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帮忙和照顾。所谓不轻，我们不单止对别人的人格要尊重，对别人的名誉、智慧，我们也都不能够轻视。对别人的权利、财富、安宁，对别人的生命、幸福，以及对他人的一切，我们都能够不轻视。不轻视就不会侵犯别人。假如全世界大家都能够彼此恭敬而不侵犯，都能够爱护对方、尊重对方，这样国家社会将会几咁的和谐，家庭会几咁幸福美满，世界会有几和平啊。故事：苏东坡与鸟和谐相处。苏东坡少年时期居家附近，栽种竹子、柏树以及各种的花草，布满整个庭院，招来很多的小鸟在树上面筑巢。苏东坡的母亲讨厌杀害动物，规定小孩、奴婢、仆人都不得捕捉小鸟。几年间，鸟却都将窝筑在矮枝上面，入面的雏鸟一抬头就能够望得到。有一种叫做同花凤的鸟，隔四五日就会飞到园子入面。这一种鸟的羽毛极为珍贵奇异，难于见到，街坊邻里见到都认为非常稀有。苏东坡则认为人同动物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人只要存住爱护动物嘅心，就能够同动物和睦相处。呢、这个就系所谓嘅人爱鸟，鸟爱人，人爱物，物爱人嘅写照啊！ 引申，爱是永不止息。人与人最完美的关系就是爱。如果能以爱为基础来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可以说是最理想的行人之道。因此耶稣讲博爱，劝诫世人要爱人如己，甚至要爱自己的仇敌，即是对自己的仇敌要不舍爱心。伊斯兰圣训亦都讲，原谅对我不义的人，接济与我断交的人，照顾与我绝情的人。中国儒家亦都认为，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应以自己为中心，将人爱慢慢地由家庭而社会，而国家，而世界，而宇宙，而万物的向外扩展。因此即使是坏人，只要肯回头，能够改邪归正，都能够成为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凡事人皆需爱，就是指我们要能够敬爱每一位众生本具的良知良能啊。我们观察天是平等覆盖一切众生，不分自如；地是平等承载一切众生，不分正染。因此天地好比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应该学天地的博爱无私，亦都体会天下父母心，平等关怀每一个大地子民，爱护一切动物，珍惜一切花草树木，如此之爱永不止息，则天地间一切万物自然呈现祥和的气氛来回馈我们，相信必能维持此一共存共荣、共同分享的生命共同体。 故事敬益归田，受人敬重。元朝的时候，有一个姓魏名敬益的人，他的为人好义博施，他的家产有十六顷的田地。有一天，他跟他的仔说， 我买下四周村落十顷的田地，使得四周的村民都因此而无法生存，我真是替他们十分难过。如今我打算将田地都还给他们，你们只要能够好好地耕种剩下来的这些田地，你们亦不至于挨饿受冻。 于是他就集合四周所有的村民，并且跟他们说， 因为我买了各位的田地，以致大家生活不得温饱，这个真是我的过失，所以现在将田地都还给大家。 所有的村民听到他的说话都很惊讶而不敢接受，魏敬益还再三地劝慰他们，最后所有的村民才感激地接受，并且得到乡党伦理民众的敬重。当时元朝的丞相贺太平知道这件事之后，感叹地说，世乃有斯人哉，亦都即是说，世界上真是还有这种人吗？而 而这一种人真是这么难做吗？如果凡事都能够以爱人为优先，处处为别人着想，这样我们都可以成为所谓的爱人者，人行爱之的这种人。